今日应该是几多啊？年廿八。 年廿八啦。 年廿八洗邋遢，唔知道大家今日间晏昼系咪好忙咧？屋企洗邋遢咧。不过夜晚咧就应该聚埋一齐休息一下。有啲朋友咧已经系提早锻炼啦，其实有啲亦都系唔锻炼，有咩做咧？我都系要翻屋企噶嘛，唔可以出街食锻炼饭啊嘛，不如翻屋企食啦。咁啊，希望而家大家可能一路听住我哋一路食锻炼饭都未定。咁所以今日我哋嘅二千零歌再重聚咧，我啦 Vince 啦同埋阿坚哥咧喺疫情当中咧同大家二千零歌团团圆圆。最重要的一样嘢，头先都提醒大家，天气冻，着翻多件衫，唔好冷亲。真系啊，因为如果有少少冷亲咧，就算唔系中咗招咧，都以为吓惨死噶，真系。 即系以前就系生理嘅即系伤害，而家心理都会好担心。 心理仲担心，咁啊，请大家安心啦，希望今晚安在家中。坚持整只身体健康啦，祝大家来年身体健康啦！我哋今日年廿八都向大家拜年，大家团下年先， 千祈唔好俾自己病啊！ 如让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咳嗽，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水床。如让我喉咙肿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吻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粥，最清的菜。我不要做药剂。变一个妇女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百岁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碌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断双腿，我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亲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耳朵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妇女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百岁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碌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会为你好好的保重，我怕病了等于失了重，怕你嫌药味太浓，药波太重，不知怎操纵。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 背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老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似苦似痛。我只想身体健康，看着你替我盖被，窝心得心有点痛。得到你这般的爱护我，眼泪这刻能止。 歌名叫做《身体健康》，咁诶，好清晰地听到阿 Vince 嘅歌词内容啦，吓咁啊， 再加埋少少哮喘添。 系啊，如果我哋做唱歌咧，即系冷亲咧，就唔系净止冷亲咁简单。咁啊，唱歌咧都好似有啲哮喘声，或者鼻塞，又或者咧，即系上气唔接下气咁样， 一转即系个气温一无端端 drop 几度咧，就会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嘅。 就会啊，有少少，因为即系因为声带咧系同埋个呼吸系统咧系好 sensitive 嘅，即系好敏感嘅。对于天气嘅改变咧，就好早知啦。有时如果老人家更加唔净止个声音啦，吓嗰啲关节啊咁，全 佢哋风湿痛啊， 系啦， 啲雨都未嚟，佢哋就痛定先噶嘛。 啊，好叻噶，系啊，会啊，呢啲系预感嚟噶嘛。咁诶，头先咧你讲嗰啲歌词咧，诶，我哋好年轻嘅时候都唔觉嘅。唉，阿妈成日咁吟沉嘅咧，嗬，成日都叫佢着翻多件衫，咁成日都系讲嗰句嘅，唔使啦啩咁。但系如果而家咧，即系阿 Vince 又未到呢个年纪啦，即系我哋咧做咗爹哋嗰啲咧，就虽然系男人咧，都会唉见到个即系后生仔啦，因为即系咁鬼冻咧，即系着件 T 恤咁样咧，其实真系好危险嘅。即系我以前都系，咁佢谂下，其实都几傻噶。如果自己冷亲，有边个着数咧？ 系 咪啊？有冇人会监你冷亲嘅？有冇人会令到你冷亲嘅？咁所以咧，即系保重身体咧，其实系。即系最重要啊！几千年前嘅孔子已经讲噶啦，系咪？即系我哋嘅身体系父母即系孝顺嘅第一样嘢，就系要保重身体啊，兄弟。好，咁啊，多谢晒 Vince 嘅身体健康啦。不如整多一只，即系祝福下大家先啦。年廿八啊，洗完邋遢攰攰地，搵只 Danny 仔嘅《今宵多珍重》。原本是国语歌嚟嘅，系阿崔平嘅。咁啊，嗰只咧就唔同呢一只嘅感觉。呢一只郑国江老师嘅歌词，今晚珍重。愁看残红乱舞，忆花底初到风。难禁垂头泪涌，此际恨月朦胧。愁绪如何自控，悲哀都一样痛。情意如能互通，相分不必相送。放下愁绪，今宵请你多珍重。那日重见，只恐相见亦匆匆。怀里情人在怨，相爱偏不能用。情人无言地哭，心怎不忍忍痛。愁看残红乱舞，忆花底初到风。难禁垂头泪涌，此际恨月朦胧。愁绪如何自控，悲哀都一样痛。情意如 能互通，相分不必相送。放下愁绪，今宵请你多珍重，抱入怀里，深深一吻莫匆匆。怀里情人才愿，相爱偏不能容。情人无言地哭，心怎不忍忍痛。放下愁绪，今宵请你多珍重，抱入怀里，深深一吻莫匆匆。放下愁绪，今宵请你多珍重，放下怀里，深深一吻莫匆匆。初到逢，难敢垂头泪涌，此际恨月朦胧。愁绪如何自控，悲哀都一样痛。情意如能互通，相分不必相送。 大家好熟悉的今宵多珍重，咁啊真系衷心希望大家今晚同埋听日啦，听日就年廿九添啦吓，即系跟住就到年初一啦，即系下个礼拜二就系年初一啦。竟然今年嗰啲新年气氛比较特别嘅，我觉得咧就即系可能街外啊，或者系即系探亲啊，或者系拜年咧，气氛会略逊少少。不过应该咧就将呢啲温暖嘅气氛咧，呢翻屋企，所以咧由今日开始咧就先团年，听日又再团年，基本上成个新年都喺度团年嘅，咁啊啱晒，咁啊全部一家人咧最好啦吓，平时可能大家各有各忙，哎呀仔啊女啊又出咗街吓，又约，呢个咧又去咗拜年好忙，咁但系今年比较特别，好刻意地咧将我哋全家人拉埋一齐。我因为我哋有个可爱的家，嗱呢只歌就送俾大家，将呢啲温暖嘅感觉送到去你嘅可爱的家。 只要踏进这个家，便觉天伦爱可嘉，彼此相。雨中多关注，愁梦一概抛下，温暖是这一个家，愉快温情满一家，亲恩比春费，暖于心窝里，寒夜不会惧怕，有面泥没扎马，不见松不吵架，没疑虑，没埋怨，互爱真诚不虚假，可爱是这一个家，互勉关怀最可嘉，纵是多委屈，踏进家中去，受尽皆怨。 进化。只要踏进这个家，便觉天伦爱可嘉，彼此相体恤，与众多关注，愁闷一概抛下，温暖是这一个家，愉快温情满一家，衬印比春肺暖于生活里，寒夜不会惧怕，有面泥没沾吗，不见冲突不吵架，没疑虑没埋怨，互爱真诚不虚假，可爱是这一个家，互勉关怀最可嘉，纵使多委屈踏进家中去，愁闷解怨尽化， 好温馨啊，好开心嘅只歌，因为边时你啱唱啊呢只歌啊，恭喜你有一个又新鲜又温暖嘅新嘅一个家。咁啊，头先只歌咧，应该系咪阿 Annabelle 嘅？ 系啊系啊， 雷安娜唱嘅。 系啊，钟晓峰作曲，又系井 Sir 嘅歌词嚟嘅。 九成九噶啦，呢一类温馨嘅歌曲咧，差唔多系郑国江老师。咁讲起钟晓峰呢，而家佢应该喺温哥华，咁佢以前就喺香港嘅 EMI 唱片嗰度做音乐总监啦，咁作咗好多歌嘅，咁阿 Danny 仔嗰啲歌都有了你呀，嗰啲都佢作，咁好听嘅。好，咁比如咁头先你隻歌叫做可爱的家，我唱返英文好旧嘅民歌，好轻松愉快嘅一隻旧嘅民歌，来自一对民歌都叫做 The Seekers， 里面有一只歌叫做 A World of Our Own， 我哋自己嘅世界，呢个世界就系我哋嘅家啦，吓温温暖暖嘅，闩埋道门唔紧要，我哋 close the door 就得噶啦，就一家亲噶啦。A World of Our Own， close the door， light the light， we're staying home tonight， far away。From the bustle and the bright city lights, let them all fade away. Just leave us alone, and we'll live in a world of our own. We'll build a world of our own that no one else can share. All our sorrows we'll leave far behind us there.Peace of mind when we live in the world of our own. Oh my love, I've tried for you so much, the lonely nights without sleeping while I long for your touch. Now your lips can evade the heartaches I have known.Come with me to a world of our own. We'll build a world of our own that no one else can share. All our sorrows we'll leave far behind us there. And I know you will find there'll be a peace of mind. And we'll live in a world of our own.Who will our world All our sorrows will leave far behind us there. And I know you will find there'll be a peace of mind when we live in the world of our own. When we live in the world of our own.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8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7宗属于本地个案，当中9宗怀疑系 Delta 病毒株，其余大部分怀疑涉及 Omicron。本地个案中有15宗源头未明，葵涌村未有新个案。3个地方出现怀疑垂直传播，包括尤丽村翁丽楼26号单位、石荫东村荫如楼2至8楼嘅06和07单位、青衣宏福花园2座26至32楼 D 同 E 单位，相关住户要撤离。沙田循道卫理中学有确诊同初步确诊个案，12名校工要检疫。另外，早前有员工确诊嘅柴湾哥连臣角火葬场，一名去过火葬场嘅人士亦都确诊，同长波流个案相关。15宗源头未明个案，有4宗怀疑系 Delta 变异病毒株，患者分别住喺彩云二村明丽楼、慈云山兴隆大厦、黄大仙下村龙顺楼同彩云村时雨楼。当局提到，确诊者中嘅2个家庭群组，分别喺今个月23号有跨家庭聚会，大部分家庭成员都确诊，呼吁市民喺农历新年假期要注意。对于有传媒查询有关对抗疫清零目标有效性的讨论有没有违反香港国安法，特区政府发言人说，一般纯意见讨论不涉违法，而动态清零是防疫抗疫和保护市民卫生安全的最有效方法，政府继续以动态清零为目标，确保社会公共卫生体系有效运作。发言人指出，全球疫情仍然非常严峻，涉及传染性更高的 Omicron 变异病毒株个案不断上升，香港必须以最快手段切断传播链，达至动态清零的目标，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发言人再次呼吁市民接种疫苗，目前香港新冠疫苗接种率不高，仍然有超过100多万市民未接种第一针疫苗，可能被感染致病甚至死亡的风险高。截至昨日，本地首剂疫苗接种率不足80%，目前仲有大约50万名70岁或以上长者未接种第一剂。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话：，去年强积金总资产系11800亿元，按年轻微增长大约4%，而过去10年增加232%，反映强积金制度持续稳健发展。他在网志说，积金易平台咨询工作将会持续到今年年中，受托人最快在明年开始按次序将强积金计划账户资料过渡到积金易平台，在2025年完成所有转移后全面运作。刘麦嘉轩说，积金局在计划成员利益为先和平衡回报和风险的前提下，研究和检讨强积金准许投资项目，包括落实便利强积金投资在中央政府和内地政策性银行债券的措施，和推动强积金可持续投资等的工作。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透过视像方式会见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回应记者提问。赵立坚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已经就赖清德过境美国期间和美国国会议员等视像会见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立即停止美台官方往来错误行径，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以免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天气干燥， 听日有几阵雨，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最低一两度，日间气温徘徊在15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一天气仍然较为寒冷，农历新年假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63%，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低级趣味作曲温汉文，卫兰作词黄伟文，主唱卫兰。明年见，作曲 One Primus， 作词陈永谦，主唱 One Primus。 明日见，明年见，今天你必须。 所有遗失的东西，作曲徐浩，作词周耀辉，主唱泳儿。 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心里能变改。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PMQ Seed 是原创方的儿童创意教育项目，今年的主题是 Green and Me， 同你大自然，给参加者透过设计思维探索自己和大自然的关系。那到底同理心、同设计、同创意有什么关系呢？有请 PMQ 原创方总监、品牌及活动发展周杰山 Iris 介绍一下。 我们一直都火拍很多不同的设计和创意单位，以设计思维教导小朋友，而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同理心，要去理解和感受用家的需要。当中小朋友是要以人为本，去找出痛点，用多角度的思考去设计一个方案出来，继而实践。所以设计思维呢，其实呢就是同理心的实践。 一班参加了校园计划的学生，将他们的创作历程和作品在展览当中和大家分享。再请 Iris 介绍一下这一件令他有深刻印象的作品。 高小组一个作品呢叫做光之环球，他们利用了光和物件的互动的效果呢，在疫症之下带大家游历沙漠啦，欣赏极光。选这个作品呢，不是只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挺有创意，反而是他们的过程感动到我。本来他们是小朋友，是6个1组的，但是都是一些原因，到最后呢做模型的时候只剩下2个小朋友，但是他们呢没有放弃，反而很希望将团队之前 brainstorm 的 idea 呢整出来。当中其实有很多 try and error， 但是他们在 mentor 的鼓励和协作之下，最后都是冲破万难将这个作品 present 给大家的。 Green and Me 同你大自然校园计划展览，即日起至2月15日，地点 PMQ 原创方。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方恒之大简爱嚟林氏集团参加竞标会，简爱听到两个女员工私下议论方恒之，就冲过去想同佢哋理论。好在方恒之见到，就即刻拦住佢。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是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看似一幅画，听像一首歌，人生境界真善美，这里已包括。谈的谈，说的说，小城故事真不错，亲密的朋友又一起来小城来做客， 回来2000年再重聚，我是 Albert。 9:41，16度的气温，冻冻地，穿回多件衫，不过不要紧，我知道你在家嘛，温暖的感觉围绕着我们，湿度咧都几干下嘅，65啦。咁啊，天文台已经头先提咗我哋啦，大致多云啦，听日就会初时干燥，明日有几阵雨添。天气寒冷，最紧要呢四个字，因为而家寒冷天气警告已经系生效咗。咁啊，应该呢几日天文台话俾我哋听都会好冻啦。过年过翻个冻冻地嘅农历年都几衬嘅。不过最重要咧就系今日就年28啦，洗邋遢啦，洗完邋遢真系攰攰地啊！有只歌真系讲洗邋遢噶，你讲都唔信，真系讲年尾嘅时候要打扫屋企，因为佢哋两伙子住咧，一个就翻咗工，哇！咁唔系边个清洁啫，梗要有人做嘅。哎呀 ，Vince 你做啦，啊你做管家啦，歌名叫做打扫。 你说你为我干一切，看着岁月流逝，为求真我未来要早出晚归。你说我是你最宝贵，你愿努力维系，为无限个未来对工作没放低，只需呼我名字，扶着无尽含义，仿佛一种责任和动词，从此一天里任何事为我心中满意才开始，感激这种情意，我想个好法子，当你归家时候像寻获一些赏赐，身心困倦时能动情一次，又再急赶到达你，寂寥家中静悄展开每日里漫长打扫活动，为你铺好贴服被和床，要你最好情绪入梦， 长打扫活动，为你铺好贴服被和床，要你有最好情绪入梦。你说你为我干一切，看着岁月流逝，为求赠我未来要早出晚归。你说我是你最宝贵，你愿努力维系，为无限个未来对工作没放低，只需呼我名字，扶着无尽含义，仿佛一种责任和动词，从此一天里任何事想知真心分卷事，能动成一次。 歌名竟然是两个字，就叫做打掃。会不会是写张 note 给个太太，就跟着出张门啦。咁个 note 呢就一张纸仔写着打掃。哦、原来可能佢就写张纸仔点唱给你的老婆听嘅啫。这歌呢就是当年李慧敏 系啊，其实都系个歌词都几得意嘅，即系讲紧即系好似爹哋妈咪分工咁样咯，即系通常都系爹哋出去打工啊，咁然后妈咪就喺屋企安家，然后就其实好自动嘅，好似男女与生俱来就会做嘅嘢。 上一代系咁啊，咁而家即系职业女性就好多啦，就算即系我非常之真系嘅。多謝呢，即係嗰啲而家新一代嘅女性真係好叻㗎喎。真係有工返㗎，但係返去呢啲家務都係佢哋做。唔知點解，即比較上都係佢哋做啦。 係咪慣咗呢？ 係囉，唔係咁，同埋呢就即係譬如湊細路更加啦。咁真係湊細路係最艱難最艱難的一件事。唔係就咁湊喎，唔係就俾奶奶佢食咁就算。而係公書教學啊，要教埋佢啊，返同佢同擔心過即係佢自己啦，補習啊，會要考試啊、測驗啊等等等等。 啲係緊張啊，家長 近排再忙啲咯，啲媽咪，因為大家要喺 Zoom 度上堂啊嘛，即係停課咗之後係都好幾辛苦 嘅。係啊，咁喺屋企上堂咧，又要喺側邊隨時即係按 call。佢会唔会走嚟走去啊？因为老师都要佢坐定定嘅咁样。咁总之咧，喺一间屋嘅屋檐底下咧，都系一家亲，可能会唔净止两个，唔净止四个，又有老有嫩添，有啲老人家啊等等。咁啊，老友记咧，你唔好睇低佢，唔好以为佢真系过咗，佢好多嘢都系佢哋搞掂嘅，系真系嘅。啊，咁尤其是如果你话有一个佢生咗个孙出嚟咧，咁爸爸妈妈都要去工作嘅时候咧。就都好靠佢哋，所以令我想起一隻歌咧，就当年我哋香港电台电视部嘅一个剧集嚟嘅，咁啊自制嘅，咁个剧集咧就讲真系屋檐下一家亲嘅，歌名就系叫做《屋檐下》。屋檐下是。家和和气气笑哈哈，真诚共相处，天伦爱可嘉，代代相传好风气，檐前滴水不分差，屋檐下是一家， 共同奋斗自堪跨，共成互相勉，不忘过相愧，样样艰难亦不怕，然而乐对淡饭差，白发莫辞老气傲，皇后须记长者恩，齐共处迟又巧，代代同受春风化。屋檐下千万家，和和气气笑哈哈，恩情极可贵，亲情最可夸，乐聚天伦共欢笑，人间尽是温馨的家。 檐下，当年是一个香港电台的剧的主题曲。当然呢，我以前那些剧，譬如有最出名的狮子山下啦，有小时候啊等等，都是我们电视部所制作的。咁而家咧，我哋又有啲31、32、33台咧，都系香港电台嚟噶嘛。咁啊，都会有好多唔同嘅 variety 嘅电视节目，大家都可以随时咧。其实个掣咧就唔使 set 死嘅，揿翻两下，即系好容易揾到31、32、33嘅。啊，又有纪录片啊，乜嘢都有嘅。啊，有国剧啊等等。好啦，翻嚟二千靓歌，我哋一路咧，即系今晚我哋嘅即系。好顺理成章的主题呢，在年28的时候呢，都将它带回去大家的屋企。希望好像刚才这歌一样，人间尽是温馨的家。哦，你还没回到家啊？等着你啊，等着你开饭啊。夜就夜一点，不过都要等你。爱回家的主题曲。 在世间遮风挡雨，有一种爱，从6岁到80也不更改。任我飞，天空海阔，前望将来，寒或暖，有笑容可一可再。遥远，只身参与漫长竞赛，回家这路线，快乐布景四边覆盖。越行越远，困倦了，总有家中这道门为我开。在世间不声不语，有一种爱，有人道叫铁石冲出花海。任我飞，不惊不觉，背包超载，情或远。 住相亲相爱。 叫拥抱爱啊！ 拥抱爱，值得拥抱嘅。嗱，好简单啦。如果我哋两个喺一个温暖嘅家嗰度，朝头早起身咧，又竟然有啲报纸系放喺度，早餐已经奉献啦。啊，嗰啲着咩衫咧，已经同你挑选埋啦。而家冻啦，天气冻啦，今日16度，你织埋冷衫。呢只歌就系咁，希望大家都有呢个咁甜蜜、咁甜嘅 Home Sweet Home。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呷醋我乐厌，反我你即无意，还未着上都温暖。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呷醋我乐厌，反咬你即无意，还未着上都温暖。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缠绵，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晚餐谈笑，你要呷醋我乐厌，反后你即无意，还未着上都温暖。

and I cannot get over. Though have I the wings to fly, so I'll just dream on. Harry Fergus and the day I said goodbye, now and forever, my love and I. 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第二个小时啦。咁啊 ，Vincent， 头先呢一只咧就我哋都好少好少好少唱啊，英文版。 我第一次听就 系真系，仍然是你啊！即系我同阿 Vincent 成日唱嘅主题曲，即系一至五个我哋黄昏节目嘅主题曲嚟噶嘛。不过呢个英文版啊，以后我喺度唱下啦，又系我一直相当中意嘅一首歌。翻嚟二千零歌咧，我哋还有两小时嘅节目啦。咁我哋今晚都系三围一体。三个人咧就联合组成一个铁三角，就送一啲温馨嘅歌俾大家。因为大家咧已经系身处一个温暖的家庭啦，吓、啊、你唔好周围走啦，亦都唔知走去边好啦，亦都唔需要出街食团年饭喺屋企食物自好啦，吓、啊、温温暖暖或者打边炉又得。咁所以今日咧我哋都会送上好多温暖嘅歌。当然，如果你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听紧我哋。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可能在外国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将这只歌送给你。这个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好的歌曲，好的音乐，希望你万用。如果君心里常觉有顾虑，前景感到崎岖，人生有若游戏，他朝总有转机。如果君心碎，常暗自下泪，何必感叹唏嘘？还希你莫嫌弃。这一曲送给你，我愿能助你郁结消除，结伴同寻新乐趣。我愿凭乐韵解困寂寞，此曲望你识取。如果君失去，愁将未入睡，难堪怎冷空虚？还请你望向谨记，这一曲送给你。心里常觉有顾虑，前景感到崎岖。人生有若游戏，他朝总有转机。如果君心碎，常暗自下泪，何必感叹唏嘘？还希你莫嫌弃，这一曲送给你。我愿能助你郁结消除，结伴同寻新乐趣。我愿凭乐韵解君寂寞，此曲望你识取。 如果君他去，惆怅未入睡，难堪怎冷空虚？还请你梦向谨记，这一曲送给你。 呢只歌就送俾你啦，你就系你啦啊！无论你喺边个位置，或者而家系甚至翻紧工啊，当然都会最多系安坐家中诶，啱啱食完饭系咪咧？希望大家年廿八嘅时候咧，有一个回到家有个温暖嘅感觉。我同阿边时同阿坚啦诶，会继续将呢啲好嘅歌曲，你熟悉嘅歌曲，同你分享。 呢个歌系大家好熟啦，《迟来的春天》啊嘛。你介绍下呢个国语嘅版本。 国语版咧就系叫做《梨花又开放》啦。咁好多好多人新年嘅时候咧，以前都会翻乡下啊嘛。系啊，咁呢首歌就系讲翻乡下嘅时候。咁虽然今年可能我哋翻唔到去我哋嘅故乡，咁但系我哋都凭歌记忆啦。 话送俾一啲即系身在外，但系冇办法可以翻去屋企团年嘅朋友啦。 系啊， 咁啊，不过香港就比较都有嘅，都有啊，即系大家都睇过新闻啦，嗬。咁有啲咧就冇办法可以过到境，咁就喺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是最接近即是大陆的那边的边境的。咁就差不多望到的。咁有啲带埋望远镜啦。就喺个两个铁丝网的即是隔住底下啦。离远呢大家嗌过去。喺新闻有的我就有啲感动有啲。啊！真系点会即系今时今日仲会发生呢啲咁嘅事咧？咁样 我同哥哥就太远啦，听日就约咗去我哋开个 FaceTime 咁样咯。 哦， 团年啦一齐。 系喎，去咗英国喎，系咪 啊？ 咁都好嘅，而家有 FaceTime 咧，就点都好过以前啦。以前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嗰啲因为我以前都经历过嘅就系我个第一个家姐咧，即系一个家姐咧，第一个人咧去外国读书。我好細個，咁佢哋去到喺外國讀大學啦，真係好似好耐都冇人法見啦，唔使講啦。咁然後咧就打電話，嗰啲叫做長途電話嘛。而家咪冇咗呢個字嘅咧，嗬？有冇 long distance call 呢樣嘢嘅？仲有冇？人哋讲长途电话嘅 fans， 因为而家咧，如果系 app 入边打咧，就唔使计长途电话费，所以通常咧就已经唔系打长途电话啦。通常就系喺个即系喺某啲嘅通讯 app 入边打咧，就净系计嗰个数据啫。 系啦，因为初有无线电话嘅时候咧，都仲有长途电话要计钱嘅。咁我都试过咧，唔知头唔知路啦。我同一个喺外国嘅旧同学倾电话，倾咗个几钟啊！ 哇！ 后来我收到张单先知道，咦乜搞咩啊我？ 哇，几多钱啊？我想知道。 我唔知道就咁打嗰啲，仲要唔系嗰啲 callback 嗰啲啦 ，callback 嗰啲系平啲噶嘛。咁而家就唔理啦，净用个 app 就咁样都唔使钱啦，真系傻啦。不过有时即系冇谂过呢啲嘢。 以前睇電視劇咧就講，如果打長途電話咧，就大家可能成屋企人就輪住咧，一人講幾句，但係唔可以講啲無聊嘅説話，因為咧好嘥錢啊。 講兩句好啦，輪住講啦， 啊、 因為咧即係一路計住噶嘛，係咪啊？咁唔好話唔使睇電視劇嘅，我試過，我頭先講就我家姐去就係咁樣嘅，即係一人講兩句啦，即係 say hello 嘅啫。都唔会话成日都有得打嘅，因为好嘥钱。所以咧，最紧要咧就系你挂念嘅人，或者系你最亲嘅人喺身边，就最幸福啦。咁但系如果喺外边又点咧？啊，有只歌好得意。总之你喺度，你喺身边，我感觉到你喺度，我就开心啦。叫做 Till There Was You， 等你翻嚟 ，OK？There were bells on the hill, but I never heard them ringing. No, I never heard them at all, till that was you. There were birds in the sky, but I never saw them winging. No, I never saw them at all.Till there was you, and there was music and wonderful roses. They tell me in sweet, fragrant meadows of dawn and dew. There was love all around, but I never heard it singing.No, I never heard it at all till there was you. birds on the hill, but I never heard them ringing. No, I never heard them at all till there was you. There were birds in the sky, but I never saw them winging. No, I never saw them at all till there was you. And then there was music and wonderful roses. They tell me in sweet fragrant meadows of dawn and dew, there was love all around, but I never heard it singing. No, I never heard it at all till there was you. Till there was you. There was you. There was you， 总之你喺度咧，世界先至会美好嘅，即系挂住你咁解啦吓。打一个长途电话，然后喺个收音机喺个电话旁边唱 The Tale That Was You 俾佢听下，咁就心有灵犀啦。经过空气就可以传递我哋嘅信息。呢一只我好喜欢嘅披头士作品 Tale That Was You。 最平凡的新年呢，就是 就是怎样在家睡觉， 跟你喜欢的人在家可能看一出电影啦，即是现在很兴的嘛，即是手机啊或者即是平板都可以看到戏嘛， 没错， 然后就煮两味啦，然后呢就 三味得不得啊， 是啦，咁我睇下去望下个窗出面见唔到粒星星啦， 哇要咁样配合啊， 唔 难啦，唔难啦，係好多星星喺出面，而嗰啲霓虹霓虹光管都好似 尤其是喺疫情入面呢，更加发现呢其实好多嘅平凡嘅事呢其实原来都係好美好的。 平凡是快乐，是啊，看似好平凡，但是睇下同边个人一起做呢啲平凡嘅事啊嘛。 平凡地与你看看电影，甜蜜处与你同和影，听主角彼此倾诉心声，已制造了这夜闹温馨。然后你再带我去探望晚星，情没有细说，仍然动听。两心意仿似紧勾于一起，浪漫处清风去做见证。情越简单，一切竟越美，每点温馨总感觉轻微。却正好一分一秒，心里面堆积。也许为了这样，我越喜欢你，情越简单，一切竟越美。每点温馨也感觉新奇，徘徊在你与我的靠椅之间，多么清脆，教人心碎。长夜空中飞，平凡地与你看看电影，甜蜜处与你同和应，听主角彼此倾诉心声，已制造了这夜闹温馨。然后你再带我去探望晚星，情没有细说，仍然动听。两心意仿似紧勾于一起，浪漫书由清风去做见证。情越简单，一切竟 正好一分一秒心里面堆积，也许为了这样我越喜欢你，情越感动，一切竟越美，每点温馨也感觉新奇，徘徊在你与我的靠倚之间，多么清脆，教人心醉，长夜空中飞，情越简单，一切竟越美，每点温馨总感觉轻微，却正好一分一秒心里面堆积，也许为了这样我越喜欢你，情越简单，一切竟越美，每点温馨也感觉新奇，徘徊在你与我的靠倚之间，青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81宗确诊，77宗是本地个案，当中9宗怀疑是 Delta 病毒株，其余大部分怀疑涉及 Omicron。 本地个案中有15宗源头未明，葵涌村未有新个案，三个地方出现怀疑垂直传播，包括游丽村翁丽楼二六号单位、石荫东村荫余楼二至石荫东村荫余楼二至八楼的06和07单位，同青衣宏福花园二座26至32楼 D 同 E 单位，相关住户要撤离。沙田循道卫理中学有确诊和初步确诊个案，12名校工要检疫。另外，早前有员工确诊的柴湾歌连臣角火葬场，一名去过火葬场的人士亦都确诊，和长波流个案相关。15宗源头未明个案，有4宗怀疑是 Delta 变异病毒株，患者分别住在彩云二村明丽楼、慈云山兴隆大厦、黄大仙下村龙顺楼和彩云村时雨楼。当局提到，确诊者中有2个家庭群组，分别在今个月23号有跨家庭聚会，大部分的家庭成员都确诊，呼吁市民在农历新年假期要注意。政府晚上分别将土瓜湾燕安街18、20号和骏发街17和19号以及葵涌石梨二村石华楼列为受限区域，围封强检，目标是听朝早大约7点完成行动。政府话，由于近日在土瓜湾燕安街18和20号以及骏发街17和19号发现几宗感染个案，涉及变异病毒株，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决定围封强检。另外，葵涌石梨二村石华楼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怀疑大厦内有隐形患者，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列为受限区域。政府宣布，明天起透过回港易和来港易计划，从珠海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的人士可获豁免检疫。政府说，由于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不再列在计划的暂不适用风险地区名单中，符合指明条件的人士，明天起由珠海口岸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的时候，可以获豁免强制检疫。网上预约系统将会由明日零时起恢复接受预约申请。政府提醒，成功透过回港易和来港易入境香港的人士，抵港之后仍然需要在指定日期进行强制检测。体育消息，澳洲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35岁的西班牙球手拿度在落后2局之后，连追3局反胜俄罗斯的麦维迪夫，历史性第21次夺得男子大满贯冠军。麦维迪夫头2局分别以6-2和7-6取胜，拿度之后连取2局6-4，两人打成2-2平手，要以第5局分胜负。两人在最后一盘争取激烈， 拿到在领先3-2的时候保住多个被破发的机会，领先到4-2，但麦维迪夫未有放弃，一度追成5-5，拿到之后连取两分，以7-5胜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天气干燥，听日有几阵雨，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一天气仍然较为寒冷，农历新年假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心跳移植》作曲胡鸿钧、苏道哲，作词林宝，主唱胡鸿钧。 多得一颗心中过冬，多得空位得你替补。 波板糖作曲、作词、主唱 Super Moment。浸浴作曲 Misha Yip Yusuke Hatano 作词林若玲，主唱叶巧林。 我想清洗一身有缘的妒忌，我想清洗肌肤剩余的黑色素。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83至84年或1987至88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1月19日至4月2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用，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全球有好多嘅森林都渐渐被开发成为城市嘅一部分，而欧洲一啲科学家研究出一啲新嘅方法，希望可以挽救呢啲城市入面生物多样性下降嘅问题，就等生态教育及资源中心总监程思豪阿 Ken 话俾你听啦。 欧洲嘅发展里面咧有好多城市化或者小镇啦，咁呢啲城市同埋小镇咧，其实会令到咧嗰啲嘅树林啦吓，产生一啲嘅所谓孤岛嘅效应嘅。呢个树林咧就会脱离咗个大嘅树林嗰个嘅生态系统噶啦。久而久之会出现一个问题咧，就系佢嘅生物多样性咧就会一路慢慢咁样下降。科学家们就开始要谂下，咦，我有咩方法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咧？咁所以而家欧洲咧就好兴呢一种所谓嘅迷你森林啦，就是利用在个城镇里面大概是1到2个网球场的面积，就揀选一些原生的物种，很高密度地种了去这个地方，透过树之间的竞争。竞争是什么呢？就是争阳光、土地的养分，那就是利用这种特性刺激到那个迷你森林里面的原生品种不断斗快可以生长，形成了一个小型的森林在这里。咁呢個形成嘅速度咧，往往會比傳統森林化10倍，就係希望將呢個內陸比較深入啲嘅森林，同喺城鎮當中被圍起咗生態孤島啦，互相之間咧就做一條鏈喺度，將大森林裏面嘅昆蟲啊、雀鳥啊，透過啲迷你森林嘅引導鏈咧，將佢引翻入去裏面呢一個個所謂生態孤島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講保護生態系統，其實就係保護個生物多樣性。我哋入到去呢個樹林裏面咧，見到嗰啲嘅野生動物嘅比例亦都高咗好多添。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像烟气，回看这身精彩，因有着你，人在世永恒何在？或如流星闪耀掠过，是你令我人生找到靠倚。声音幽谷中，你伴我过渡，欢欣里风光里，你共我同在。当身处孤单伤痛，来拥我一怀，你是我神，是我奇妙救恩，全因。无论我终于红日，或如黄昏般渐渐老，是你令我如鹰般高飞，全因为你，令我一生都皆你，你令我生命从空虚化做传奇，唯独你是我拯救。我总不知死，直到永远从心底赞你。 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已经过咗一半啦，原来系10:40啦。哇！喺咩气温又跌咗一度啊！头先16度，而家得15度咋，而湿度65%啦。咁啊，大致多云咧，初时天气干燥。听日咧有几阵雨，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12度，新界再低1-2度添。即系一个唔觉意咧，即系喺某一啲地方单位数字都唔出奇。所以我谂大家嗰啲最厚嗰啲衫啊，最温暖嗰啲衫咧，攞晒出嚟都啱噶啦吓。咁啊，今年都好似冇用武之地啊。咁但系呢几日咧，天文台话俾我哋听，亦都提醒我哋，农历新年期间天气会几冻嘅。咁啊，请大家特别留意。不过今晚咧，年28咯，洗完邋遢，我哋不如欢乐今宵咯。Enjoy yourself tonight。 想要你不要啰嗦又唠叨，你不要 提前明朝。微微，你说什么我不知道。嘿嘿，不要提前明朝，只要欢乐今宵，只要欢乐今宵。 欢乐今宵啊，即系唔系欢乐今宵，再会未再会喎、啊。希望大家 enjoy yourself tonight， 系、okay. 今晚咧，大家 enjoy 下。咁如果你一话唱欢乐今宵咧，可能大家话啊，喺古巨基嗰只啊，以为，但系呢一只先至系原本嗰只欢乐今宵。阿坚哥啊，以前你哋弹都系有冇同嗰啲培蕾小姐见过面咧？你估你知边个嚟噶？ 哇！嗰啲我冇記過， 原唱啊，係原唱啊，唱《歡樂今宵》就係呢只。 啲歌詞咧可以係成俾媽媽聽嘅，即係今晚唔好餓住啦，唔好開年住啦，開開心心過年先。係 啊，咁啊講起過年咧，嗱，聽日再聽日就過年㗎啦，啊咁啊聽日就年廿九啦，咁啊再聽日咧就係、是、年初一啦。咁我哋不如咁咧，我哋開始，因為我下個禮拜咧已經係過曬年噶啦，咁所以我哋二千靚歌咧就將一隻新嘅希望、新嘅感覺送俾大家，預先恭祝大家有一個非常之成功、非常之快樂嘅老虎年啊 ！OK， 呢一個叫做邁向新一天啊，邊時？我同你合唱噶噃，咁啊有人唱一段啦。呢隻歌咧當年咧係梅艷芳。同埋李宗浩咧合唱嘅一隻歌，叫做《邁向新一天》。 以欢笑，

歌呢原本是英文歌，一班寶公仔唱的叫做 Rainbow Connections， 現在叫做聽日再聽日，明日再明日，希望年初一的時間大家鬥多些利是，我說小朋友大人就派多些利是，預祝大家有一個快樂的虎年。这个前奏我最喜欢，但愿人长久，大家咁话。我名當然叫做 但願人長久。 長久。當然呢個歌大家都知道有兩個唔同嘅版本，一個咧就即係鄧麗君啦，或者王菲都會再翻唱。另外一個就是盧冠廷另外一首歌，不過同樣嘅歌名咁解啫。兩首我都係非常非常喜歡。多謝曬 Vince

终有缘等到这天碰面，好自然勾起吉他的弦，自细到大，每年每天，这歌声陪伴耳边，即兴时歌曲慰解挂念，感动时想起往昔的脸，唱到某段惹人眼前，心头这样暖，那岁月快如擦肩，依然爱未变， 永远不变的一个字就叫做爱。头先嘅歌就叫做《总有缘》啦，就系希望心机旁边嘅朋友，我哋呢个节目同你嘅缘分，晃眼间超过咗20年啦。好多谢你哋连廿八都同我哋一齐度过，我而家边时凭住呢一样 love， 由而家到12点，我哋依然都会陪喺你身边，凭着爱。 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

当然大家都识唱呢只歌，叫做《共同度过》。无论系开心嘅日子，或者系甚至可能有艰难嘅日子，我都共同度过啦，好啊！同你嘅家人，同你嘅挚爱亲朋一齐度过今年，然后我哋踏入虎年。当然，如果你系一个人嘅，我哋都会陪住你走。由而家到十二点，继续陪住你。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而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 永恒好听嘅就个永恒啱情绪嘅一首歌，尤其喺年近岁晚啦，如果你系一个人嘅，或者系 唔系太热闹嘅，我哋都会陪着你走，一路会走到起码今晚十二点先啦。又或者我哋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咧，我都会做一个小时嘅靓歌节目。咁里边嗰啲歌咧，都好多时候都会系几治愈下嘅。可以听咗咧，我好多时候都系靠听歌咧，即系治愈下心境啊。你哋点嘅咧吓？阿边时你点啊？阿坚你点？即系如果你已经系做音乐人啦，会唔会话吓、又叫我听歌？我做嗰行业嗰行嘅喎，会唔会咁啊？ 我反而真系中意听歌， 反而中意听歌。 我听我啲 mood 啊，系啊，成啲好多啲歌啊，时时听下，即系有时候我都会跟住 YouTube 下，自己啊玩下咁、 即系根本诶唔会话厌嘅， 都唔会， 因为如果都唔会做咗咁多年啦，即系。做音乐人咧， 我中意音乐噶， 梗系一定系中意音乐先至会做音乐人。如果唔中意音乐，去做音乐人几十年咧，即系自然系太痛苦啦，吓、即系极盈利。咁但系即系多数咧，我都其实知道。不过咧，就大家唔好误会咧，就音乐人，譬如佢玩一啲哇好职业嘅音乐，职业嘅水平嘅音乐，但系佢自己听嘅歌咧，好可能好多时候咧都唔一样噶。即系我好似曾经，譬如话以前诶 ，New Tom Lux 嗰个吹 saxophone 嗰个咧 ，Andrew 啊，好鬼犀利噶嘛，佢全会弹晒爵士啊，吹晒爵士，咁但系佢自己平时喺度口噏嗰啲咧，就系嗰啲歌仔嚟噶，佢永远唔会噏嗰啲好深嗰啲歌，好得意。咁所以音乐其实系冇分国界，冇分高低水平，唔系话听爵士就有型，未必嘅。 系啊， 听古典就特别高人一等，唔系。总之你中意嘅歌。你真系啦，个感觉仲系真心中意，就得噶啦，唔使理咁多。正等于你听广告歌都得嘅。我以前唔知道有种咁嘅歌嘅，自从咧即系十几廿年前啦，阿边时嗰阵咧好细个， 我翻做可能 系啦，送礼嘉宾梗系翻做啦，因为嗰只歌系1930年代嘅嗰只歌。咁啲广告商就即系嗰啲创作人好叻嘅，而家都仲兴噶，将啲旧嘅歌攞翻嚟配落去。因为有妹嘛，阿坚话斋，最紧要有个妹，好似呢一只咁，又谂起佢啦，过年过节。Star shining bright above you, night breezes seem to whisper I love you, birds singing in the sycamore tre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Say nighty night and kiss me. Just hold me tight and tell me you'll miss me. While I'm alone and blue as can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tars fading, but I linger on, dear. Still craving your kiss.Just saying this Sweet dreams till the sunbeams find me Sweet dreams that leave all worries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Seem to whisper I love you Birds singing in the sycamore tre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ay nighty night and kiss me Just hold me tight and tell me you'll miss me While I'm alone and blue as can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tars fading but I linger on dear Still craving your kiss I'm longing to linger till dawn dear Just saying this Sweet dreams till sunbeams find you Sweet dreams and leave the worries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pleas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Oh, dream a little dream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政府晚上分别将土瓜湾燕安街十八号、二十号及骏发街十七、十九号，以及葵涌石梨二村石华楼列为受限区域，围封强检，目标喺听日朝早约七点完成行动。政府說由於近日在土瓜灣燕安街18號、20號及進發街17、19號發現數宗感染個案，涉及變種病毒株，相關區域感染風險有機會較高，決定圍封強檢。另外，葵涌石梨二村石華樓排放的污水樣本對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懷疑大廈內有隱形患者，相關區域感染風險有機會較高，列為受限區域。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本港近日新增個案達三位數或高雙位數，而且有多宗源頭未明，估計要等多幾個星期第五波疫情才清晰，加上臨近農曆新年，多了人到花墟和拜年，擔心疫情會加劇。許樹昌說，由於疫苗接種率不高，難以即時調整圍堵政策，但若果個案幾何級上升，公立醫院病床用盡，就要考慮改用緩疫政策，例如將來有口服抗病毒藥物到港，輕症病人可以居家治療，病人出院條件亦可以放寬在屋企隔離14日。對於疫苗通行證將會擴大表列處所的涵蓋範圍，許樹昌說私人地方應獲豁免，由公共衛生角度來說，可能要覆蓋公共交通工具、商場和超級市場，但執行上有困難。全港售賣倉鼠的寵物店大部分今日起可以復業，在旺角通菜街部分店鋪開翻門做生意，有本身飼養緊兩隻倉鼠的市民來添置用品，亦有市民帶仔女來看動物，說不太擔心。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說，以往本港入口倉鼠無需做新冠病毒檢測，相信將來會附加有關條件。寵物業商會說，業界歡迎對入口動物做檢測，但相信成本會上升，日前與政府商討入口動物的檢測安排。商會說，經過今次事件，大眾或者會減低對購物和飼養小動物的意欲，擔心影響業界長遠經營。有傳媒引述消息報導，因為出席港區人大代表洪慧文生日會後要接受檢疫及家居監察的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主動辭去局長職務。記者透過短信嘗試聯絡徐英偉，暫時未有回覆。政府發言人回覆查詢的時候說，不會評論任何揣測報導。徐英偉原本在剛剛過去的星期二已經完成家居監察，但當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她要求徐英偉繼續休假到農曆年假之後，而事件的調查報告會在農曆新年前交代。

身，那种种世相遇，样样不苦恼，永远也未挂牵。随缘，随人生的方向转，心欢喜不生怨，一切事就让它空中结缘，心欢喜不生怨，一切事就让它空中结缘。 呢一首咧就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一个好长寿嘅节目，就叫做《空中结缘》嘅主题曲《缘》。多谢黄沾写歌写词。时间到咗11:08啦，我哋还有20分钟。 曾在远处。白雪封天，歌声旅客宿起见，他的孤单，他早已厌，曾在心笑，哭诉遍，无数次。在那山坡，他苦跌过，伤口多，种种辛酸，种种冷笑，曾亦是我心碎过。 So 一定一定可以跨过前面的险境阻拦。歌名叫做《全赖有你》，真系嘅。每逢唔知点解去到年尾啊，天寒地冻嘅时候咧，我就谂起以前啦。好多啲朋友系咪要照顾咧？或者要人扶持下咧？前面嘅山坡佢可能想跨过，但系真系喺年尾嘅时候未必一定。咁所以我就觉得头先只歌咧好有励志嘅作用。我小个时候唱民歌咧，我都喺嗰啲民歌度学到一啲咁嘅感觉。从啲歌曲开始噶，有只歌咧就是、以前 Glen Campbell， 即系啱啱喺旧年逝世咗嘅民歌手 Glen Campbell， 佢只歌咧叫做 Try a Little Kindness， 即系我哋做下好心啊，我哋尝试下喺呢个时候俾少少怜悯之心去帮助一啲弱势嘅社群。帮助你身边需要帮助的人，扶一扶他，我们一起做 Try a little kindness. If you see your brother standing by the road with a heavy load from the city soulStanding by the road with a heavy load from the city's soul. Have you seen your sister falling by the way? Just stop and say, you've gone the wrong way. You've got to try a little kindness. Oh, show a little kindnessShine your light for everyone to see. And if you try a little kindness, then you overlook the blindness of narrow-minded people on the narrow-minded streets. Don't walk around the down and out. Lend a helping handInstead of doubt, and the kindness that you show every day will help someone along the way. You've got to try a little kindness, yes, yeah, show a little kindness. Just shine your light for everyone to see. And if you try a little kindness,Then you overlook the blindness of narrow-minded people on the narrow-minded streets. Shine your light for everyone to see. And if you try a little kindness, then you overlook the blindness of narrow-minded people on the narrow-minded streets. 对一啲弱势社群，好似头先讲嘅，有啲失明人士啊等等需要帮助嘅人 ，try a little kindness， 但我哋有少少怜悯之心。第一个钟原来仲有十分钟啦 ，Bensy， try a little kindness， 对我好啲、哦，佢话好唔好啊？ 系啊。 你又对我好啲，我又对你好啲啊！我哋互相对好啲啊！我哋对所有嘅人都好啲。 每个人都会对翻我哋好啲嘅。我好信呢样嘢，你对人好就得噶啦，人哋就会对你更好。 这刻关心待我真的好，柔情求在耳边低诉，求你说出那真心话，情深想感觉到， 在我心始终待你真的好，诚意唯愿你感到，唯盼这一刹众生思念，从今天想到老。 从前情意此刻不想再探讨， 还有以后亦不想作预告，日后变幻有谁能预见，誓言未必一一做到，但这心始终待你真的好，其余幻变管不到，唯要你心里真的倾慕，其他的不想再知道。 嘅时候，我哋一家人在家里团聚，希望就系咁。虽然有啲未必一定，但系我哋隔住空气，经过香港电台第二台嘅2000靓歌再重聚，可以同其他嘅家人好似有一齐团眠一样，有接触一样，就用音乐。呢只歌叫做《我们一起》，系我之前咧就为咗呢一个感觉，一家人在一起几好啊！有感而发的一首，希望大家一起唱，心里面都好。 怀缅逝去精彩十几岁，悦耳动人的歌扣心里，除我父母听歌日子里，没理内容晓得唱几句，首首歌再维系父母爱，总想起每行字句，感觉温暖 体内牵透，又似春肺藏心里，眉鬓白了，心境也一岁，在世上留亲人似堡垒，曾有无数听歌日子里，父母在旁一起唱几句，首首歌在维系父母爱，总想起每行字句，感觉温暖体内轻透，又似春肺藏心里。时间渐散，光影渐隐退，就算如何不舍也失去，唯有夜半哼出某一句，像见面前相亲坐这里，首首歌在维系父母爱，轻松将未来面对，这种可贵天下之趣，伴我漫步人生里。在维系父母爱，总想起每行字句，感觉温暖体内轻透，又似春肺藏心里。时间渐散，光影渐隐退，就算如何不死也失去，唯有夜半哼出某一句，像见面前相亲坐这里，首首歌在维系父母爱，轻松将未来面对，这种可贵天下之趣，伴我漫步人生里，伴我漫步人生里。 既怀念父母，亦都希望喺呢个时候，好似只歌名一样，我们一起，一起度过，一起团年，明年见。希望今晚大家年廿八，已经有一个甜蜜嘅美梦，一路瞓到甜年廿九，跟住迎接新嘅一年。盼我将一生交给你，像昨天也一样，红楼里月同往，相爱长长 长泪光，凄冷中 狼星与月也可，我但要烛光照亮，伴去以心中暖。